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又偷人哋啲歌？ 唔系噶，其实我唔系想偷呢首歌嘅，我唔系想偷呢首，我想自己播呢首嘅。唔系，我唔可以话唔偷， 系 未出啫，因为我想出呢首先，揿错一阵。 话翻俾人哋听，我哋系咩节目先？ 系啦，呢度系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嘅《寻常事认真做》。喺直播室入边咧，有莫莉啦、思培啦、Dixon 喺度啦。但系我哋跟住呢个音乐咧，系咪报唔报到天气嘅咧？ 但你个今日着件衫好唔衬暴天气啊！ 吓，点解啊？ 你今日着到咧怪诞私生娘啲 friend 咁咧， 咁我试下用翻呢个 feel 暴天气咯，衬翻今日。今日十月31号啊，而家温度25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警告，唔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咁今日咧都几干燥噶，所以记住搽翻多啲 cream 啦。 喂，今日嗱，另外一个特别嘅指啦，我哋踩正咯，10月31号， 系、 万圣节快乐， 系啊，万圣节快乐，同埋原来今晚有蓝月亮啊！系啊， 成日都话咧呢啲月亮又话而家唔睇嘅话，3年之后先有得睇啊！又话今日超级大月光， 我已经唔再相信啦。我自从咧因为呢、這个成日都挂报咧话超级月亮啊有几咁大啊，咁我都曾经试过就走落街咧报呢个超级月亮啦。哇，那个月亮细到我睇唔到，有一日无啦啦揸车翻屋企咧，啊托高头一望咧，哇好大个月亮啊，又影唔到、啊。即系我就俾佢 fake 咗咁多次咧，我已经唔再相信嗰啲咩谣言话系咪真有超级月亮啊？ 唔系，我觉得咧抬头望好简单嘅啫，即系但系会唔会专登揸？车去到一个好话专登观星啊、观月亮嘅位咧，我又未必咯，你会唔会噶？ 我会得闲嘅时候望下月亮，因为我好得意嘅，我系有一铺瘾噶。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又唔使思故乡嘅，我系一直举高个头，因为我有铺瘾，就系我中意同月亮倾偈、 啊。月亮说。点解啊？ 点解？我都有啲同月亮有关嘅奇怪癖好嘅，你讲先啊！ 我咧唔知点解，我好中意同月亮倾偈嘅，跟住我成日觉得好似月亮会听得到我讲嘢咁啊！即系譬如我心情唔好，我会同个月亮讲，即系我望住佢啦。当然我系心里面同佢讲啊，如果唔系真系搭车先，啲人要黐线嘅。咁我就同佢讲话，我心情唔好啊，点样点样点样啊？ 你咪想讲埋你心情唔好啲咩出嚟？ 系我争啲讲咗，我真系窒住自己。 我以为你想讲添。 系啦，跟住又或者我会同月亮喺度倾偈，就系、是我成日感觉上面佢好似会同到我过身嘅亲人咁样，即系接触到，我就会同佢讲。喂，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佢几好嘛？系、啦，我呢边而家都 OK 啊，天气又好好，佢嗰边点啊？即系我会去做呢啲嘢嘅，成日都去同佢倾偈。 但系咧， 尤其是sorry 啊，打个岔，月亮咧越近或者我望到越清咧，我越想同佢倾偈。梦嘅话，我唔系好想同佢倾偈。 喂，今日睇唔清，下次倾， 下次先再倾。拜。 但系有时咧，我同啲空气倾偈嘅时候咧，我好惊会突然间应我。即系话啊，佢好嘛 ？OK 啦，咁你话劲惊？ 但系你同空气，你同空气倾偈，即系系恐怖啲嘅。但系咧，之前咧都有啲灵异事件，就系话啲人咧自拍啊，喺、空气中浮现咗嗰啲公仔印，唔系啊，公仔嘅印啊。即系例如你做影入某啲 app 啦，你影相嘅时候咪会突然间整只鹿仔俾你，佢 detect 咗你人样，再整只鹿仔俾你嘅。但系有啲好多时经常发生就系外国嘅时候咧，突然间就会泛起明明一个吉嘅地方就着咗。有个公仔咯，即系佢好似已经 detect 到有个人喺嗰个存在咁样。 即系明明得你一个，但系后面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戴住公仔样嘅嘢。 即 系 近 冇人。 近排美琪黄美琪啊，即系美琪 B B 咧，佢之前都已经公开讲过噶啦。佢话佢都试过咧喺间酒店度做嘢，咁然之后开直播啦，即系开咗个 live 同啲粉丝倾偈咁样啦。跟住咧一倾偈嘅时候咧。突然间控制唔到个电话啦，个电话自己不停转嘢、转嘢、转嘢咯。跟住佢一路讲到咁上下咧，佢又会跳咗去第二个 effect 咯。 佢喺边度做嘢先？ 唔系香港，唔系香港，唔系香港。 佢知啊，就系有干扰咋。 哦，咁我唔知啦。但系佢话佢解释唔到，因为佢系突然间控制唔到啊。嗰种控制唔到系揿到啊，突然间揿唔到，突然间呢度跳，突然间转前后画面，即系佢话最恐怖系转前后画面咯。 哦，好惊啊！ 但系佢想识又唔知，好似又好似识唔到咁样。 我试过同嗰一个 artist 倾偈咧，跟住佢就喺大陆做嘢。 咁跟住翻到酒店房嘅時候，唔知話平時有多個客，有個朋友同佢一齊住嘅。咁但係咧嗰一次咧就朋友出咗去已經做嘢啦，未翻嚟，咁佢自己一個人，咁啊開住視像同香港嘅朋友傾偈啦。跟住之後咧，佢嘅朋友唔知問話啊，你呢排點啊乜乜乜啊咁，佢就哦我個同房嗰個人唔喺度啊，出咗去做嘢啊，而家好悶啊咁講，就不停聊佢傾偈啦。跟住之后喺香港嗰阵不停啊，可唔可以唔倾住啊？佢喺个视像度见到个酒店房里面有其他人啊。跟住之后佢直情想收线啦，但又收唔到。跟住之后喺房嘅面嗰又不停问咩事啦。跟住好似话翻咗嚟先话俾佢听。 啊，咁梗系啦。 佢哋唔敢即刻讲啦。 系类近啲咁样嘅故仔。 好难即刻讲，但系嗱，今日咧我点解想用翻呢一个音乐咧？就是、因为近排咧都有一个片段，即系唔系近排呢两日内发生嘅。咁我都系喺嗰啲 group 入边咧传出嚟。咁我头先咧翻嚟嘅时候啊，谂紧讲唔讲咧？我想俾你两个睇埋先。 睇咗啦。 系。 咦，总之我唔睇啊。 阿莫咧睇条片前咧，佢话系咪鬼噶？鬼我唔睇噶，但 系 其实唔恐怖噶 嘛。我不嬲出名唔睇鬼嘢噶嘛。 你睇第一次系唔惊噶嘛？ 因为咧，你哋不停讲话，哇，前面有个人影，跟住你望住，咁我直线思维就一直望住前面。 系， 我不停望住，因为前面咧，你去到个片差唔多尾段咧，前面有架车急停，所以有红灯嘅。 哦，你见到有个车咩？ 有。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Oh, okay. 前面有系啦，前面有架车会， 我惊而家车都系灵异嘢，一个睇到一个睇唔到啊。 错，跟住我睇咗两次都有，我肯定有嘅。 Oh, okay. 跟住因为佢红灯，我就不停咁望住中间条路有冇人咧。 嗯。 啊，冇人啦、啊，冇人啦、啊。咁我就佢一盏红灯嘅时候，我心谂系咪呢度啊？系咪呢度？我头先都问系咪呢度啊？冇啊，冇嘢、啊。跟住就唔系啊，听佢讲嘢先啦、啊。跟住听完之后我话。冇嘢啊，我听到啊，佢问你几多人啊嘛，跟住之后佢话唔系啊，再听佢答咩先啦、啊、咁，跟住我听完之后，我本来都谂住唔睇噶啦，跟住你不停喺度叫我翻转头睇。 究竟呢个系咩片呢？咁啊，事源咧就系前几日啦，咁啊收到一个片段。咁个片段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讲有一个司机嘅大哥，咁啊佢揸住架车，咁然后咧佢就喺个车 cam 入边咧就影住佢去接一个客人。咁好明显系 call 车嚟噶啦。咁啊埋到去侧边嘅时候，其实呢个 cam 系影到当下有几多个人喺个边度等车。咁佢见到三个人。咁点解三个人佢觉得系 group 人嚟嘅？一 group 人嚟嘅咧？因为三个人都是平排黐得超级近的、 嗯、 OK， 咁我就我所见咧就是三个人平排啦，然之后司机大哥碌到埋去之后咧，开到门，隔咗一阵，三位， 两位， 跟住就 系啦，个两位系乘客真系咁讲嘅， 系啦，乘客就话两位，两位啫咁样，跟住就个司机就 停一停， 哦系咪去边？跟住就 cut 咗啦条片。咁、呢一条片咧睇完之后，第一次系冇嘢咯，佢话三位咪两位冇所谓啦咁。但是再回帶再看的時候，你會發現呢，零零舍舍站在那裡穿白色衫短裙的這個女士呢，是有一點靈異 feel 的。一來在這個疫症下個個戴口罩、她沒有戴口罩的，好奇怪啦。第二就是她又好像真的說不過，為什麼她白曬曬這樣呢、但她又不是沒有色彩的、她是都衫褲有一點黑白色的，但是個通就好像跟隔離那兩個有一點不同。這條片出了去之後，有些人瘋傳啦，瘋傳完之後今天就帶給你兩個看啦。阿莫剛才就是說她看完這條片的感覺 是啦、但是呢、我不知道為什麼立刻，即你知道人就是這樣，就會找很多反駁位的，我即刻想到幾個反駁位。 是是是是是， 首先第一，而家萬聖節啊嘛、會唔會特登嘅咧？ 即係扮嘅， 早啲出條咁嘅恐怖片。 係啦，因為佢都會即係其實無論你係咪 call 車好點都好，你好少無啦啦問人哋先生幾多位？你唔係飲茶啊嘛？你唔係茶餐廳啊嘛？你唔會突然間你問有幾多人上車？你幾多人上車關你咩事？我唔係六個人上你架五個人私家車就得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覺得，咦？似係好似特登係咪一啲嘅小動作，特登派一啲嘢去俾大家做成一個熱話咧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反駁位。 我自己覺得，如果我諗緊，我頭先其實一開始睇完之後，我都問的神會唔會係惡作劇嚟㗎、因為咧其實你唔講嘅話，我係真係冇留意到佢中間。譬如前面那個女人是沒有戴口罩的， 哦，是啊，是啊，是啊，你不會突然間看一下她沒有口罩，沒錯， 但她說確實是真的實的的的，那個人 是，是啊，是啊，是啊，很實在的嘛， 是啊，你不會覺得她很虛幻啊、其實我沒有放大個樣子來看的，但是好像大約五官你是會見到個五官的樣子、 如果放大了她看著你笑你會怎樣， 俾你睇下先，有隻試下先，對向仰望，係啦，咁同埋佢個樣咧，其實你會覺得好似一個 好細個嘅小朋友，即係大約中學生，然後穿著住便服出街，哦等的士，然後一齊企埋一齊。 大人嚟嘅喎，咩小學生？ 我覺得似我中學生， 未知小學生，我諗廿歲嗰啲 friend 咯， 廿歲咯。係 啊。 咁我又覺得其實喺我印象中，即係唔係人類嘅話，好似唔係咁樣嘅衣著， 同埋冇 咁 casual 咁樣 啫。實體咯，我覺得件事。 好啦，咁諗完冇咁驚 咯。 佢呢個實體係我自己覺得嚇，我第一次睇嘅時候睇完又睇咧，我都覺得啊，會唔會好多範博位咧？點解咁講咧？因為對上一次咪有一條就係的士大哥超級有禮貌，幫緊你嘅，咁啊出面都熱烘烘啦，咁但好似最後冇翻到真定假嘅，但係大部分人都覺得，咦係咪夾嘅咧咁樣，咁但去到呢條片咧，更加有啲人咧，即係上網睇一啲留言咧，佢哋就話有幾個位置都係反駁嘅，第一頭先有冇講嗰個啦，有乜理由會問三個兩個啫？我坐咁多次 call 車，我都未試過司機上嚟問。一个两个好少会问，系啦，好少会问呢啲嘢。第二就系佢觉得 冯生你一个人上车， 系啊， 定系半个人上车？ 系啦。第二咧就系有人觉得怀疑，点解个女仔冇戴口罩咧？会唔会系送朋友落街唔记得咗咯？咁又咁啱俾你唔好彩影到。佢冇戴口罩喎， 同埋我覺得有少少範博位就係咧，我唔敢再睇多次啦。但係咧，佢好似係特登有少少褪後咗，俾嗰兩個唔知情侶定一男一女啦，係行過噶。我唔知道你哋再睇多次 有咩？ 我冇留意， 即係好似個感覺一齊好似行緊咁樣。但係跟住佢好似唔知停咗下定點嘅。但係如果佢真係靈異嘢嘅話，其實你又可以穿過去噶嘛。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 系啊，佢系好似突然间停咗喺度，俾佢行前咁样嘅，所以我感觉上面又好似，咦，系咪又系有啲反驳咧？咁样，咁、我唔敢再睇啦，因为其实我睇咗两三次啦， 够啦，都够皮 啦。 唔系，但系呢一个事件咧，令我产生即系谂翻起咧，我细个咧其实经历过一次类似嘅事件，但系系真系口同鼻拗嘅，冇得拗嘅。但嗱，唔系我亲身见到啦。咁话说嗰次咧，我就系、是、同一班同学咁啊去咗人哋屋企度烧嘢食，嗰、那个地方喺元朗区。咁啊，元朗烧嘢食咧，佢系好顶顶嚟噶啦，佢唔系随时话出大街咧就有巴士搭嘅。咁嗰日玩到12:30左右，咁我哋点解我咁清楚时间咧？因为发生呢件事之后咧，我即刻望一望个钟，即系自己表。唔係好嘢，應該唔會咁恐怖啩咁樣。咁因為嗱事件咧就係有兩班十零個朋友，一個人就話我一架車啫，但我車你哋落去最近有車搭嘅地方。咁我就係後者嗰班，有一班咧先頭報到，就跟咗車落咗去。咁我係最尾嗰班車嚟噶啦。咁跟住我就同兩個成車都係男仔嚟噶啦。咁啊有一個咧就好。雄厚嘅個人係你會覺得好洋氣性嘅，咁但係佢話咧嗰陣時排隊嘅時候咧就都冇嘢嘅，得我哋五個人唔丁嘅，四個人加埋司機得五個人，咁司機揸上嚟啊嘛，我哋四人企喺度嘛，四人企喺度嘅時候都冇乜嘢發生嘅，就直到差唔多上車嗰一刻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人就話：哇，快啲咯，上車咯，好奇怪咁樣，咁啊上車咯，上咗車之後咧，我就同兩個男仔我夾中間啦。跟住个男仔就问：你见唔见到后面有个女仔啊？冇啊！大家望转头冇啊！咁车头嗰个咧就话：我见到，我见到。哇，冇啊！唔好玩啦，大佬呢个时间惊啦嘛，大家都跟住讲完之后就大家以为佢讲笑啦，唔好玩啦。咁第一个另外一个人和应之后咧，大家就信真系有人啦。咁跟住再望嘅时候咧，两个人形容嗰个女仔都唔同形态咯。 吓、啊、咁奇怪！ 嗱，佢形容系有一个女仔迎住个车尾行紧过嚟、 嗯， 但系我哋转身望真系冇迎面嚟，点会睇唔到啫？ 哇！直情佢一路行，你一路迎， 跟住车头方，跟住车头方向行。咁个男仔就话：有啊有啊，但系突然间冇咗噶啦，即系突然间两个同时间都睇唔到嗰个嘢噶。咁跟住我就问你：咁系点嘅样？我哋讲一个咧就扎孖辫，一个睇到扎孖辫，另一个咧睇到系直头发。 喂呀、 啊！咁、呢个系我听完之后，我都解释唔到嘅。咁你两个咁肯定话帮我听，真系有，而车入边仲有三个人系话冇。揸、车嗰个又唔敢转身望啦，净系靠倒后镜啦、但系佢嗰个范围咧系倒后镜嘅人都系清晰睇到嘅。佢话， 但系你哋嗰阵时全部都喺架车上面嘅， 喺架车入边系上晒车 嘅。讨论头先见到嘅， 系因为 咁大， 佢就话 你唔走咗先讨论， 唔系啱啱开紧车嘅啦，就系、是、大家跨上车嗰一刹那，就有一个喂后面有个女仔。咁大家已经上紧车，白猛声上车，上车已经开紧车，起步冇几耐，前面嗰个带头就话：哦，系啊，见到咁。 但系全部人一齐拧过去望，睇唔到。 我通常会揾，如果我真系遇到啲事嘅话，我谂我会系揾藉口嗌大家落车或者嗌大家走咗先讲咯。 我都系咯，我绝对唔会喺一嚟夜晚啦。我通常系第二日嫁咗人，跟住我再讲。 第二日嫁咗人。 嫁咗人啊！ 系啊， 我第二日嫁咗人，嫁咗人先讲。 隔咗一日，隔咗一日，系啦，之后先至再打翻俾啲 friend 讲。因为你成日咧睇得多恐怖片，你会觉得啊，通常你一讲咧，跟住嗰个人就可能上咗车啊，呢个 系啊， 车座隔篱啊， 系 咪嗌我啊？咁样 系啊，但系呢个系即系我发生完之后，我见到啦，得咗好彩啦。但系嗰两个朋友第二日系觉得。唔舒服嘅，咁、但系唔知咁啱得咁巧定咩啦？即系嗰时都系秋风起烧嘅食年嘅时间嚟噶啦，系啊！ 我自己就成日都讲过，就系有一次就系台湾最恐怖嘅一次灵异经历啦，就同屋企人噶嘛。咁嗰一次我都同我屋企人真系嗰一日都算系咁啦。我哋两个即系大家都知道系一定系有嘢噶啦，肯定嘅。咁但系我哋都唔出声，跟住之后到咗第二日嘅时候，即刻就落楼，就不如执嘢咯。好。即系大家好似有晒默契咁样嘅，但系从来冇提过发生咩事，就话换房咯，好，跟住执晒所有嘢，跟住系落到楼下，跟住之后都未讲，系离开咗个酒店，我先同屋企人讲，你知唔知我遇到啲乜嘢？跟住我屋企人就话俾我听，佢知，但系另外一间房嘅人咧，即系另外一间房嘅阿姨同我妈嗰啲咧。从来冇提过，我哋冇同佢提过任何嘢、啊，而佢哋仲要系走，本来话想过嚟瞓我哋间房 間， 因为佢话我哋间房大啲，因为我哋 book 个三人房， 系噶系噶，即系 亲戚佢，千祈唔好，我咁讲，千祈唔好，但系就最后尾系去到机场先话翻俾我屋企人听，即系另外嘅屋企人听， 咁系咩 事咧？究竟 吓，我冇讲俾你听咩？ 你好似冇喺呢？ 喺 冇 喺寻常时 讲 过，私下有同 你 讲，喺节目有讲过。 你节目讲过？ 系啊，一个三人嘅床，即系简单啲讲啦，三人嘅床，跟住之后系我阿姨瞓瞓下，教人摸佢个条腰，因为着短袖衫搲高咗嘅时候，人唔好话摸啦，系刮佢条腰，佢 feel 到系一个女仔手嚟嘅。咁跟住佢不停嗌我，系啦，跟住之后咧，我好眼瞓啦，因为嗰阵时做完夜晚节目，跟住即刻就上机，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同佢过咗去佢张床瞓嘅时候，因为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嘛，变咗单人床嗰边就冇咗人啦，即系因为我过双人床嗰边瞓嘛，跟住我阿姨系无啦啦向住单人床嗰边，系有个小朋友捉住佢只手拉佢走， 吓、 啊，哇，呢个我唔记得、啊， 你跟住之后仲要系佢喺我耳边同我讲嘢，把声变咗，唔系我耳把声， 哇，呢、這个真系超恐怖， 好恐怖。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竞争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揾你有林欣彤啊，次元壁咁啊，咪后咧我哋都继续讨论下我嗰个 恐怖， 好恐怖，恐怖。头先你扮嗰个声嘅师妹跑过嚟我呢边啦， 好激动啊，而家 佢惊你上身啊，好啦，新闻翻嚟继续寻上司，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三名患者潜伏期内都身处外地，分别由日本、德国和巴基斯坦抵港。其中一名由日本抵港的40岁男子前日发病，他住在西营盘的星传。其余两名分别19和27岁的男子并无病征。至今本港累计确诊个案5323宗。医管局宣布，八间疗养医院下个星期三起重新实施特别探访安排。病房職員將會由今日起陸續聯絡病人家屬預約登記，家屬無需另行致電醫院預約。每名病人在每個星期內會有一節一個鐘的探訪時間，院方會協助安排登記一名探訪者到訪。八間療養院分別是中磡角慈氏护养院、黄竹坑医院、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灵实医院、香港佛教医院、马加烈医院丽景大楼、沙田慈氏护养院以及博爱医院田家炳护养院。海关在机场检获114公斤怀疑受管制的鲜石首鱼鱼头。鮮石首魚魚肚市值大約1800万元，是五個月內第二宗同類案件。海關星期二檢查一批來自墨西哥報稱急凍魷魚的貨物，檢獲這批魚肚。第二日在粉嶺一個工廈單位拘捕一名39歲本地男子。海關說這批魚肚曬成花膠之後在市場出售，每隻可以賣10万元，又說以濕貨偷運，運載的數量較乾貨多。愛琴海發生6級以上淺層地震，土耳其和希臘都感受到震動，地震引發小型海嘯。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導，地震造成至少26人死亡，當中24人來自土耳其。救援工作通宵進行，土耳其伊茲密爾省民眾當地早上繼續徒手挖掘被瓦礫壓住的人，部分地區一度被海水淹浸，至少20棟建築物倒冧。地震亦都造成近800人受伤，有目击者话地震持续大约25至30秒，未感受过咁强烈嘅地震。喺希腊萨摩斯岛，亦都有强烈嘅震感，两名少年被倒冧嘅墙壁压死。地震喺当地星期五下昼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地震强度系7级。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坚拿道天桥方向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开始车多，车龙排到 道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龙排到近喇沙利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尾；而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和斜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以及吐露港公路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因为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五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都是会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四号自动缴费通道。而在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明日的下午四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六期的一段慢线是会临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又输钱啦！明明平时成日都赢家， 施主一早讲咗，沉迷赌博犹如赌钱落海。 你有咩根据呀？ 施主赌得越多就会输得越多噶啦。 我有秘笈，即刻攞低纸同埋笔。 有有有， 记低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次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会同大家探讨概率嘅问题，记得留意。 Sam 上错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三成群黑仔过人，你睇佢几虾？ 阿摄咧喺自己个 page 度嘅简介里面咧，佢又写咗啲工作啦。第一个系 DJ， 第二个系咩咧？ 唔会系足球评述员咯，应该系主持嘅。 点啊？ 咁 MC 咯。 我俾你拣一次 配音咯，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咁话说咧，我屋企嘅厨房咧，佢位咧上家咧就搵胶纸粘咗，胶纸好残旧咯，我想起咗佢粘过身啦。咁我搣嘅时候都惊会唔会有嘢跑出嚟咧，我都几惊曱甴嘅。我搣之后咧，见到有只灰白色嘅嘢跑翻入去。 最近啲曱甴咧，我发现佢进化到半透明，灰白色嘅。 系咩？ 系而家啲曱甴系真系层出不穷。 咁啊系，咁啊佢变种变得好快。 解图咁啊！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迪神、思培、 陈尚志，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嘅嘢最好听呢。 毛管都冻啦嘛，原来咁细咁惊嘅咩？ 系我不嬲都系嗰啲又要惊又要听嗰啲。 不过今即系呢一个我自己嘅亲身经历，系连我自己每次讲我都觉得系真系好恐怖。五粒星星里面佢有六粒， 咁都系嘅，因为太近啊嘛。 同埋最后个结果先至系最令人觉得恐怖， 系 咯。 但系我觉得。唔知啊，最好去酒店嘅时候都 俾你遇到你 敢唔敢 啊？ 咩敢 俾你遇到嘅时候， 我即刻走啦！我都唔明点解你 即系 你 连阿姨都抌低， 你 边 有人 咧？ 唔系带有人咧， 带埋阿姨一齐走咯。 佢如果已经系即系好似上咗身，即系佢已经系用第二把声同你倾偈，你点带佢走啊？ 诶，姐姐唔好走啦！ 系啊， 唔 好 走，唔好走。 系咯，咁你点啊？ 我自己走咯， 好有呢个亲 系啊 嘅念亲情 嚟。好有爱喎，你同你屋企人都。 我谂下先，我嗰下我救唔到佢，咁我梗系即刻去斑马，即系我去揾救星噶啦，落楼下可唔可以揾到个人上嚟？然后可能佢又。派啲師傅又好，派啲比較陽氣性嘅人一齊陪我再翻去，咁都好過我一個人啦。 喂，姐姐凌晨嚟噶，你邊度揾師傅？同埋邊度揾陽氣性？你即刻落去蒲嗰啲蒲嗰啲夜店係咪啊？ 我 十個男仔跟到翻嚟。 講開嘅咧，有聽眾咧，以前啊，即係曾經講過一個咧，我好印象深刻嘅故事，類似啊我呢一個嘅，但係佢嗰個更極致咯，就係話說佢兩個小情侶啦，小情侶去咗澳門旅行啦，咁澳門就。一入到房嘅时候，晏昼两点钟 check in 就嚟噶啦。入到 check in 嘅时候咧，咁啊个女仔入去，哇间房好靓啊！一冲就冲落去嗰、那个，睇下个景靓唔靓先。打开后面个男朋友就话：，删翻先好唔好啊？我哋摆低啲嘢出去食饭啦，晏啊咁啊，跟住就指一指嘅表，跟住女仔啊好啊，咁啊，跟住就出咗去啦。 你讲到系啊，你讲到个女仔咧， 好似有啲事咁样啊嘛， 靓妹咁恋童癖咁。 咁跟住个女仔啊好啦，咁啊出去食啦。跟住个女仔出到去咧食饭嘅时候咧就冇嘢嘅，玩成日都嘻哈嘅。翻到去房嘅时候咧，个男仔就入去啦，咁啊继续冲凉啦，成成啦，冇预示者瞓觉，哇瞓觉安然无恙。个女仔突然间咧就喺间房入边咧就瞓瞓下嘅时候就听到咁嘅声， 敲门 有节奏嘅 脚步声 ，bang bang， 唔系，咁佢就起身望一望，转身，死我男朋友唔见咗嘅， 吓， 跟住佢个心极惊啦， 佢 去 偷 食啊。但佢聽到砰砰砰，佢唔會諗係偷食啦， 食早餐 偷食 咁啊，係會唔會即係隔音唔好咧？ 偷食 啦，係咪咁近喺隔離房咧？ 或者做運動，夜晚 可能係，可能係， 佢已經係時候要健身咯。 可能係，咁跟住咧，佢就即係轉身望冇，跟住就爬轉佢碌到去男朋友嗰邊啊，轉身落牀，因為佢係靠牆，轉身落牀，一落牀嘅時候就踩到佢男朋友咯。 即系个男朋友喺地下， 一踩 咁点解听到嘣嘣声咧？ 一踩到脚嘅时候，继续都系嘣嘣嘣咁嘅声，佢就知咩事啦。 吓， 佢望到佢男朋友 冚地下， 瞓咗落地，瞓咗落喺趴喺地下，面咧系向住地下嘅，然之后个头系塞咗落去床边侧边咧嗰个柜啊，个柜下面咧吉噶嘛，摆拖鞋噶嘛，成个头塞咗落去，向上冚上去咯，嘣嘣。但系口噏噏噶，即系咦耶咦耶，梗系咁撞，系咁撞，系咁撞。佢叫叫叫叫嘅，个男朋友都唔醒咯。跟住就最后唔知点打咗几夜之后，个男朋友醒翻啦。个男朋友第一时间一醒，拖走佢咯，即刻带佢离开间房咯。遇事者去到第二日啦，咁啊就同佢男朋友讲啦，头先咁样咁啦。男朋友话入嚟已经知嘅中招噶啦。你打开嘅时候咧，打开个窗帘嘅时候啊，个镜有个倒影啊。坐喺我哋中间有个女仔坐喺张床上面， 哇， 咁、 啊、 都唔换房， 个男仔觉得唉，当冇嘢发生啦，因为佢知道女仔好惊呢啲嘢， 定系几靓女啊，坐喺度嗰个 几靓女你都唔敢搞啦， 都系唔会走住先， 系啦，冇嘢嘅。 Saturday Game On。 好啦，正式开始翻啦， 正式开始啦， 过过咗过下，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转个心情啊， 食翻今日节日啊嘛， 系啊，嗱，好啦，今日到我出题，咁咧又系啦，既然的神之前就话俾十条是非题你哋，咁啊俾你估啦，咁我不如讲咗我嘅 tips 俾大家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呢样嘢咧系食得嘅， 食得， 不过我系由细到大都唔中意食嘅， 嗯， 系啦。 系 仲有冇啊？ 鱼 唔系。咁样你好快估中喎， 呢个水喎，鱼喺度游紧啊嘛，伸手去。 佢唔中意食， 系整有只田鸡喺度跳下跳下， 佢唔中意食。 我觉得系蔬菜嚟嘅，因为带得翻嚟嘅唔会系生噶啦，亦都唔会系一啲流晒血嘅嘢啦。 佢原但系你谂下，嗰个叫彭咏仪， 所以你咩都带得出 系啊，平时你叫我俾几多恶搞嘢食，你就知啦。 佢原个摆喺度系会好大味嘅，即系有冇嗰种威力系洋葱咁？你摆喺度其实系好臭噶嘛。 第二条啦， 呢一样嘢食可以生食嘅， 可原制品可以， 原制品可以生食，即系蔬菜、生果嗰啲咯。 多唔多副产品咧？即系喺经佢去制造嘅副产品咧？ 多， 四条豆。但豆佢出过啦， 我答你啊，又答你啊， 豆 唔系，第五条， 你做乜答我？ 又攞豆翻嚟， 你头先话好嘅， 佢唔食啊， 系好危险啊！ 我话我答你，又答你，你好啊，咁我答你咯。 系咪同蔬菜有关系？冇问过 啊？问咗， 唔系，佢话唔系。 生果？ 咦，唔系，有冇问啊？ 好似 我冇 问过， 咁咪六咯。多谢你提。 喂呀，你自己答啫，你做乜问佢？ 有血水有冇问过？有冇血水？ 冇问过啦，点会有血水啊？但系， 原制品咧， 佢咁佢原本原制品， 原制品可能有咧， 咁佢可以冰先噶嘛？ 佢唔会带嚿冰翻嚟啦，即系佢唔会带一嚿生嘅肉翻嚟咯。 呢个俾个 tips 你哋啦，呢个唔系原制品嚟噶。 哦，即系佢处理咗噶啦， 处理咗嘅。 嗯。 哦，有机会 或者叫加工咗啦， 一啲好核突嘅内脏，腌制内脏，我谂紧会唔会系？因为好多人都会唔食呢啲嘢噶嘛， 肾啊、嗰啲 脚 啊、 舌啊、 肠啊， 系啦。 哦，呢啲我又唔知佢食， 但系唔会攞一条卤水大肠翻嚟， 大街里面剪俾你睇啊！ 想唔想我答你哋啊？ 唔想。 你做咩俾我答？ 唔想，我唔想知。但系你可以听网上面，大家吓，即系如果听到嘅话咧，可以一齐估下，睇下网上面咧交流一下，你又估唔估到答案？ 系一阵间，你出咗噶啦， 出 咗咁你而家开。 唔系啊，谂住俾你睇咋。 哦，好，咁我而家睇下先。暂时有两个人答嘅， 系 佢就咁讲鬼嘢啫。 系咩？讲乜鬼嘢啊？ 大家仲沉醉喺 摩里斯陪的神三个好。念经俾我嘅家狗听，即系佢只狗仔。佢、收到之后梦中翻嚟见我，有时行街望上天，啲云都好似有只狗仔咁嘅样嘅。知道我挂住佢，所以就俾佢睇到咁样咯。系、有一次佢望上去仲话见到有条彩虹添咁样。咁后面啦，跟住 CY 就问动物定植物。 嗱，听众系可以无限问问题嘅，所以麻烦大家可以留多啲言咁， 我 哋可 以帮佢哋问下。 佢原产品即系原制原本嗰样嘢系咪动物植物都系合理嘅？ 好啦，我答佢哋啊。 好啊，你答佢啊。 动物 都话噶啦。 咁可能真系神啊！ 其 实 我估算系叫动物啦。 系咯，你等下开估听下。 估算系动物，即系佢可以唔系动物。 都系嘅， 又唔系植物。 佢而家唔肯定啊，咁我哋咪等人帮佢解答下啦。 有咩 咧？佢系咪腌制嘅产品啊？ 加工咧算系叫做。头先问咗噶啦呢条问题， 即系嗰啲腌制嗰啲嘢咯。喂，搵啲盐腌又好，搵卤水啊、麻辣啊嗰啲咧。 佢算系动物嚟噶，我上网睇咗啦。 系咪一般嘅？咦唔系，佢话系算唔算动物咁？即系嗰啲咩蠕啊、肠啊嗰啲，你 系 唔会谂呢个问题噶嘛？ 唔系猪牛羊嗰啲咯， 系你直接嗰啲就系咁动物咯，禽畜咯。 我反而觉得系两栖类，但系都叫动物噶。 想唔想我俾多个 tips 你哋啊？ 好啊，系咪等下 round 就冇噶啦？可以？ 可以。 OK， 零食嚟嘅 零食， 杂草蜢。 咩我上次带翻嚟泰国好食咗啦， 啊系， 系啊， 零食啊，咁鸭脚嗰啲算唔算零食？ 鸭舌咯，鸭舌，但系 叫唔叫零食？ 我忍唔住要讲啦，其实我好中意食内脏噶，我好中意食内脏噶。 咁好明显，鸭嗰啲都系，即系你讲得鸭，你都知佢系话介唔介乎动物啊嘛，佢唔肯定啊嘛，咁即系唔系呢个咁主流嘅嘢啦。 又唔 系 内 脏，系咪好偏噶呢个嘅？ 唔偏。 是咪手手脚脚？ 咩手手？ 有冇手手脚脚噶嗰只嘢？ 你讲紧加咗工定系冇加工先？ 原本 好似有手噶， 好似有手， 唔系啊，好似有埋脚噶， 唔系啊， 娃娃鱼， 好似有手脚噶， 即系鱼咯，系。 嗱呢一样嘢咧，即系我而家呢一个嘅成品啦，即系你哋即将会见到呢一个咧，你哋经常性都会见到噶一个零食，但系咧，我相信你哋而家都好少食嘅一个零食。 佢食唔食鱼子啊？你食唔食鱼子噶？ 唔食噶。 系咯，你唔食鱼子噶？ 系啊。 系咪鱼子咧？ 但我食海胆， 冇关系噶。你食 好中意食海胆。 鱼子啊，如果鱼子佢就好谂介唔介乎动物啊嘛。 但系有冇手脚？ 系咯， 佢敷咪有手脚咯。 鱼系冇手脚噶嘛？ 唔系啊，即系如果佢变成佢变成佢变佢嘅前身啊，即系佢唔系粒鱼子之前啊，可能系喺阿妈嗰度即系肥啲鱼子出嚟啊嘛。 俾多个 tips 你哋啦， 我觉得唔系咯。 童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有好多人买嚟食嘅 鱿鱼丝。 鱿鱼？咦咦咦咦？ 鱿鱼丝 有机会、啊， 我估系。 咦， 就似系， 似系、哦，你睇佢个样 子。仲有啲咩？仲有啲咩方向啦？鱿鱼丝小学会卖嘅、嗯，小学 肠仔， 肠仔，肠仔 系啦，即系 肠仔都系加工，系 嗰啲叫咩？小食部咧， 系 会有嘅。 肉肠嗰啲咪好憎食嗰啲嘅，臭啊！成日觉得。 原本我谂住买肉肠翻嚟嘅， 系咩？ 好中意食噶， 好憎食嗰啲。 我谂住 蒜味嗰只先正。 嗯， 我觉得最好味原味，但系好咸啊！而家大个咗之后发现，以前唔觉。嗰啲芝士粒嗰啲都好难食啊！而家觉得。 芝士粒都好食 嘅。好难食喎。 细个系觉得特别好食嘅，大个系觉得啊咁嘅味。 原味最好食。 系原来咁嘅咁样，同埋以前好中意食嗰只牛仔咯。牛仔加芥菜，我大个食翻觉得好难闻，好难闻啊！呢只 哎呀，唔系，我觉得 OK 喎， 好似假假地咁啊！ 仲要咧，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想嗰只嗰只肠咧，头先你讲嘅肠，越大条越觉得开心嘅。 哦，粗碌啲， 系啊，越粗越觉得开心嘅。 跟 住而家大个咗之后咧，试过啦，哇，终于有钱买最大碌嗰啲啦，食啦。 哇，梦寐以求好粗碌啊！ 系啊，好粗啊！跟住之后食啦，跟住之后食下食下，我觉得唔好食，都系食翻细啲。食唔落，原来我接受唔到。 但系嗰只开口，即系到而家我都唔识开嘅。嗰只鱼， 有啲人话系 铁圈拧拧拧，然之后齿噶嘛。 系啊，中间拧。 我到而家我都唔识开噶。 原来好容易嘅咋？原来铁圈嗰度咧，转啦，即系咬住个铁圈转啦。咁你中间咪有个位置粗啲嘅？ 系啊系啊。 你一扯条线就成条剥出嚟噶啦。 哦，但系我 好容易嘅啫，原来。 我唔系用呢个方法嘅，我身边啲朋友咧喺佢个中间个身嗰度转。 啊，我都会嘅。 转到佢，因为你有 冰条嗰啲嘛，拍开两截俾你吃。 系啦系啦，因为你转咧，你可以中间有个揸手咧喺中间嘅话，咁你又一嘢扯开佢。就会断开噶啦，咁 样。你想一首歌之后定而家？ 而家啦，而家啦，我哋而家就嚟。 但系一摸你哋就知噶啦。 系咩？ 肯定，100%。 试下先咯。 好啊， 试下师培摸先咯。 你可以试下闻下先嘅。 系有得闻啊？闻下先， 先咯。 试下。 冇味嘅。 系啊。 佢除晒口罩，闻啊。 应该乜有味嘅，但系好细阵味。 唔舒服嘅。 佢又将啲食物就咁摆喺个口度啊，污糟啊！ 有曱甴唔关我事啊！ 冇人叫你食噶嘛， 啲粉啊！ 冇人叫你食噶嘛， 我已知系咩嚟噶。 而家你唔入个袋啊？ 系啊，入到个袋你咪真系摸唔到咯。 哎呀， 入咗落袋你摸唔到噶啦嘛。 诶，话我系咪仲可以问问题噶？ 可以。 好，呢一个嘅 我明万圣节益你哋嘅 原本 系 就系喺海洋生活嚟嘅。 系啊， 嗯。 好啦，你哋系咪应该知啦？我都话一摸你就知啦。 万圣节好有关系嘅， 吓我谂唔到，有咩关系？ 诶，有咩关 系？ 有咩关系？ 佢原本嗰个嘢同万圣节有关系啊 ，I Q 题噶嘛？ 吓我都唔知。 海洋中嗱，我试下抛个 I Q 题出嚟睇下，你最后系咪呢个答案啦？个 I Q 题就系、是、喺海洋中有边一种嘅生物系永远玩咩都输嘅呢？ 哇！ 哦，系啊，我都谂几秒，我都谂几秒，我即系以为你意思就系话，哇 ，Halloween 啊， 系啦 ，Halloween 啦，就系虾饼咯。 哦， 系啊，好啦， 我估虾饼啫，你可以估第二样嘅。 呢个系咪叫虾饼啊？呢个本身唔系鱿鱼饼嚟 嘅。你咪讲鱿鱼饼咯，冇所谓噶。 鱿鱼饼， 我错啫嘛。 好，开估未？ 开估最后答案是哪个啱呢？ 的神啱咗蝦餅，一種叫做薄脆蝦片， 整食嗰啲嘛。 呢啲食咧會黐住條脷 嘅喎，我唔中意食佢，因為太乾啊。 係啊，同埋食落去咧，嗰個上鄂會係咁甩皮嘅呢啲。 我又冇試過，因為我真係好唔中意食。 唔因為熱氣咧，但係呢啲款式咧，我麻麻地食，反而咧另外咧嗰只印尼嗰啲咧焗起嗰啲蝦片啊，我反而就還可以。 係啦，即係如果嗰啲。明咩嗰只咧，又叫辉嗰啲咧，好中意食喎。 系嗰啲 OK。 系啦，或者系嗰啲印尼普、泰国普嘅时候炸咗一碟嗰啲咧，好味噶。 嗰啲好食。 但系呢一只咧，我就好唔中意食啦。但系呢一只咧，我上网睇过，佢话佢咧堪称咧就系用呢个虾粉啦，同埋个虾嘅成分，跟住之后再沟埋。即係再攞去烘，就變成呢一個嘅蝦片啦。 哦，即係佢唔係油炸嘅，佢係烘嘅。 係啦，焗乾佢嘅。哦，係。 哇！呢個其實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啦，到而家我都會久唔久食嘅，因為我覺得佢好似唔係好肥。即係大個你好怕啊，食好多好高脂嘅嘢咁。 但 係 你覺得好臭嘅咩？ 系啊，我都覺得係臭喎，我都覺得好臭喎，腥腥地啊！ 係啊，零食嚟講佢臭噶， 我唔覺得有腥味。 臭零食， 雞牛仔之後，我呢個就係第二個唔中意食咯。 嚇，牛仔好味喎、 啊，牛仔臭喎、啊，你聞到咩？ 唔覺啊， 臭嘅臭零食。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把将我言意欢闹，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无畏，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去吧，擦眼也别留下，别再发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失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抱没自操没原则，先走在关系入面，试过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蔚蓝。 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奥兰，并且表明有足够的流感疫苗供应接种计划。卫生大臣夏国贤说，英国计划在今年冬季准备3000万剂流感疫苗，限制出口是要保障本土供应。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牛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尾；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交通非常繁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普通道近沙角尾。提提大家啦，中区有慢性接风路，咁直至到听日早上六点，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安兰街、介乎云咸街至威灵顿街嘅德记立街，以及系介乎云咸街至到德记立街嘅威灵顿街都系会临时封闭。城巴路线12、12M、40M 同埋新巴路线13号系会改道行驶。而港铁咧，由于预期慢性节期间会有较多市民使用铁路服务，由今晚嘅9点去到午夜12点，港铁系将会加强六条铁路线的列车服务，包括是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一期和西铁线，班次会加密至到大约每3分半至6分半钟一班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到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坪去屯门。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点47分，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点27分。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街节宽序，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no treat。 Hello， 大家好，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啊。万圣节大家去到派对场所，记得先量体温先入去开 party 啊，保障到自己亦保障到其他人啊嘛，咁先玩得开心又放心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系咯，话说因为十一月三十一号啊，咁啊除夕倒数嘅，有一年咧，我哋咪喺时代广场度倒数嘅，咁、我有一张相咧，唔知咩诶，睇个风机上面企喺边嘢吹啦，然之后就系一张好好尴尬核突嘅相啦，然之后我翻到嚟，全公司嘅电脑都系嗰张冇皮卡， 一定系黄冠斌啦， 系啊， 其实仲有边个咁有心机做啲无聊嘢，即系越做啲废嘅嘢就系佢。 最衰系佢换晒 wallpaper 之后咧，佢唔喺公司喎。跟住到佢翻嚟之后，见唔见到啊？ 正喎、 啊！我要逐步逐步换啊，有几正啫？ 唔系用心地整蛊人，我觉得系 几好笑嘅， 系几得意嘅。 你想唔想我哋试下咁样用心去整蛊你啊？ 首先你要揾到一张好核突嘅相。 咁又系师培唔会有可能， 唔会流出咯。唔系你可以而家开始型嘅，讲下笑啫。唔系咁十月31号啦。咁虽然我觉得今年嘅气氛咧，其实冇往年咁劲嘅。 其实一年比一年衰弱嘅，我自己觉得吓。 其实香港咯， 奈何就系上年开始疫症话爆发，但系都唔系，都冇影响到十月三十一嘅，因为嗰时未有。但系系个气氛都系薄弱嘅，冇、以前前我谂五年前咧都仲系好浸，好嗰阵除好强噶嘛。喂，唔得啦！我今晚咧要出兰桂坊啦，我要即系着到靓靓啦咁样。但我话俾你听，呢四年咧，我同 Cherry 嘅万圣节咧系每年都有准备嘅，但系每年都出唔到去嘅。 哎呀，我记得啊，你曾经有一年咧系扮一个游戏嘅角色。 系啊，我嗰日影嗰张相，咁啊就系、我哋扮第五人格啊，咪好 hit 呢个游戏嘅，扮里面一个角色买晒衫翻嚟噶啦。最后因为唔舒服冇去到， 哦，咁就谂住着住嚟瞓觉咯。 冇，将影咗张相，跟住咧第二年留翻佢啦，因为仲 hit 紧啊 ，hit 到今日都仲 hit 紧。咁样我就出去啦。 其实你年年都着住咪得咯，冇嘥。 我其实应该系当自己便服咁着出街咯。 因为你每年出去庆祝，你见嘅唔同嘅人嚟噶嘛，即系或者喺街见到你嘅都系唔同嘅人嚟噶嘛。 我第二年啊，着唔到件衫啦，已经嗰件衫已经唔啱着啦。 我都系收翻头先嘅笑话啦。 咁所以万圣节我自己睇住个变化，因为我每年都想出去，但我就见到真系越嚟越薄弱。去到今年疫症唔知啊，今晚唔知会唔会都系大家叫狂欢嘅一晚啊？但系都系小心一下，即系始终今晚如果真系出去玩人多啦，咁啊疫症又未系即系完全系。受控，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小心啲嘅，唔好就系轻视咗佢。 冇错啊，咁不过讲开万圣节咧，其实都要讲少少起源嘅嘢嘅。我发现咧，原来同中国嘅鬼节有少少相近。咁话说咧，原来如果要追溯翻嘅话咧，呢个节日咧可以去到公元五世纪之前啦。咁就讲咧住喺一啲不列颠地区嘅原住民啦，佢哋咧就信一个教叫做德魯伊德教。咁嗰陣時咧，就係呢個係一個民間嘅信仰嚟嘅。咁就係話咧，佢哋通常咧一年咧會分兩個季嘅，咁就係得冬季同夏季嘅啫。咁而咧十月嘅最後一日咧，就係話咧，佢哋就會喺嗰一日啦，你會見到天氣咧，日頭會變短啦，而天氣開始變凍。咁即係話咧啊，夏天結束啦，冬天就要嚟啦咁樣啦。咁咧就呢一日咧，佢哋咧就會類似祭祀下，要答謝下太陽神啊咁樣。咁但同時間咧，佢亦都覺得因為呢一日咧天氣有咁重大嘅變化，咁所以佢亦都相信咧呢一日十月三十一號咧。就是生者的世界和亡者的世界两个世界的界线开始模糊，即象征着这个死神就会带领着啲鬼魂回到人间就找替身，所以呢就这一天他们就要扮鬼扮马，要扮一些好像 就吓回鬼了， 唔系，等佢唔知道你系人啊，佢就唔会捉你啦。咁同埋， 我以为佢应该追翻住佢哋去扮去吓佢哋啊嘛。 你都得 鬼啊！咁 但系你要恐怖过佢哋，佢变咗打交，好混乱啊！咁跟住另外，点解糖会有即系摆一啲糖啊？就系、是、因为惊啲恶灵会上门报仇，咁所以咧就会喺门口嗰度摆下啲嘢食啊，咁叫做供奉下佢哋啊，等佢哋可以食咁样咯。我就觉得同中国嘅鬼节其实都差唔多，都系嗰啲 concept。 唔系鬼节嘅时候，我哋唔会走去着啲唐装衫扮鬼，跟住一路烧家衣嘅。 又啱喎，不过有祭祀咯，有祭祀咯， 晚晚都上嚟同你玩啊，去啊咁样。 好累都分唔到啊，完全。系啦，咁啊呢个就系起源啦。不过讲开嘅话咧，其实万圣节啦，咁我都准备咗咧有三个小故事，就俾你估下究竟咧边呢三个有少少恐怖或者关于 cosplay 啊扮下嘢嘅故事咧，有边一个系假嘅？ 哦，好啊，嚟啊， 好。第一个就是话说泰国有一个女仔她会开直播，但是很特别的，她会扮僵尸，即是 cosplay 做一个丧尸的样子，然后卖什么死人的衣服。 咁然後咧，佢仲要喺個直播裏邊啦，佢會講呢一件衫佢係點嗰個主人係點樣死嘅。 嗯， 咁咧。呢、这、一個女仔咧，仲要因為扮咗喪屍嘅樣子去做直播咧，仲越嚟越多人去睇佢嘅直播添。咁而家就變咗網紅啦，咁樣。第二 女鬼網紅， 冇錯，殭屍網紅。 但係佢係性感嗰種啊，定係點啊？ 唔係性感嘅啫，係泰國嗰種恐怖鬼片嗰種，係、哦、啦，即係眼珠係白色啊，跟住爛面嘅 通靈樣， 係啦。嗯，第二啦，就係、是、嗱，咁通常咧外國咧呢啲時間就家家户户啦，除咗真係自己會裝扮成為即係扮 cosplay 扮男瓜又好，扮性感嘅惡魔又好啦，咁喺屋企佢哋都會佈置噶嘛。咁話説咧，美國咧有一間屋企咧，佢就係將佢間屋咧變成一個火災現場，逼真到咧。直情是有鄰居經過啦，跟住見到驚啊，跟住即刻報警，跟住警察去到咧，先至發現原來虛驚一場，即係只係一個裝飾嚟嘅咁樣。而第三個啦，就是英國有一間古老大屋，咁就話咧喺萬聖節呢一段時間咧就開放俾大家，因為咧呢一個係出名嘅一間鬼屋嚟嘅，咁佢就會直播啦。直播完之後咧，佢就會玩一啲遊戲，然後就揀有幾個，好似仲有十個幸運兒咧可以入去入住佢嗰個最恐怖嘅地牢。 嗯，你揀三個裏面揀一個係 一個係假嘅。 哦。 究竟边一个是假而边两个是真呢？ 我估 B 是真的。 嗯， 点解咁讲咧？因为你睇过。 因为我觉得合理咯。 好， 即系因为 A 嗰个咧太邪啦，如果唔邪咧，我谂我应该睇过。 嗯 B C 嗰个我觉得都系咯，都系好似棘棘地。B 嗰个好似好成立，因为报警虚惊一场，我原来搞笑完。咁、好似啱啲。 我讲俾你听，我觉得 B 系，唔好话觉得 B 啊，肯定 B 系真的。 因为睇过。 唔系，因为我寻日先讲嘅。 真系唔好意思啦， 要听阿莫嘅节目啦， 敏感时刻啊，多谢各位。所以都系得 A 同 C 拣、嗯，我会拣 A 系假、 哦， 因为佢永远化嗰个妆啦。咁你一次就话新鲜，两次新鲜啫。如果十次之后我仲系化呢个妆，我有啲乜嘢亮点先？ 嗯， 你明唔明啊？ 唔明， 系咯，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假。 嗯 ，OK， 阿莫觉得第一个是假， 嗯， 总之佢觉得 B 是真啦 ，OK， 唔系觉得，肯定 系肯定， 肯定， 因为我都记得我睇过，但我唔敢肯定是不是同一个， 系 啦，因为外国好多呢啲嘅， 佢仲逢五六日咧，跟住会有埋啲效果噶、 啊， 喷晒烟啊，播晒歌啊，跟住有啲炮嗰啲大炮声噶，因为前面正正总之主题乐园咁有个船噶。 好夸张 嘅，好笑啊！跟住佢话平均每两个钟头400个人去睇啊！ 哇，咁紧要 系啊！我真系揾埋 research， 所以我肯定真嘅、哦。 其实我觉得咁样仲正，即系你用心去布置，然后你有好多人嚟参观、你会觉得嗰个嘅成就感好大噶嘛。 的而且确，我睇完条片之后，佢系真系好似我哋平时去海水公园嗰啲主题乐园咁咧，好真实噶，好靓嘅整到。 佢话整咗三年啊嘛，我记得我之前睇报道系，即系筹备咗三年啦，唔系整咗三年。 三年前已经中意去整。 哦，系咩？系咩？有个人帮我再 double 确认，双重确认。好啦，咁假系边个啊？ 假 B 你又知系真啦， 我讲咗 A， 你拣 C 啦，一人一个啦， 我 C 咯。 好，其实假嗰个咧系 C 系假嘅、 哦、 ，A 系真噶。 你好劲啊，的神！ 哎呀，多谢啊，万圣节礼物啊， 你假你哋 就系头先我嘅黑片啊， 哎呀，好开心啊！点解啊？ 泰国咧真系有一个 cosplay 僵尸嘅女仔咧，佢系真系去攞一啲嘅死人嘅衫咧上网直播。 但佢点样可以攞到嗰啲死人嘅衫？呢个系我最好奇 啦。好，话说咧，其实佢之前咧、就 成日传闻话好易买到噶， 系噶， 系啊，啲地摊 啊， 佢哋洗都冇血迹啊，洗干净晒啊， 一定有血嘅， 未必噶。同埋佢直情讲话啲首饰啊嗰啲都话尽量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先买嘛。 哦，即系你讲嗰、那个佢着死人嘅衫，唔系凶案现场嘅衫、 啊， 而系可能个死者已经离开世界，佢攞翻佢嘅遗物出嚟。 賣 啦、 啊，一定有血嘅、 所以我個腦仲諗嚇點攞咧咁樣， 攞證物嚟喎， 係咯， 咁其實咧就係話有一次啦，咁佢就去一個喪禮，咁佢就見到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將一啲離去咗嘅人嘅衫燒咗佢，咁、佢就覺得哇真係好嘥啊，咁不如就即係問嗰個做殯儀嘅人啦、就去收集呢啲衫。 咁跟住咧，其實佢唔係賣好貴嘅啫。咁好似大約賣25蚊港紙到嘅啫，咁咧然後佢就會將呢啲錢咧賺翻嚟嘅咧，就會全部捐咗去一啲佛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真係會 keep 住佢會一路直播啦，即係佢會攞啲衫嚟賣啦，咁同埋咧佢就會一路直播，就會講解呢個係一個咩嘅死者啦，同埋佢嘅死因係乜嘢啦，咁就好多人中意聽嘅，咁同埋點解咧佢化到殭屍咁嘅樣咧？就係、是、話説咧有一次直播佢趕時間唔得閒化妝，咁佢就即刻諗，誒求其揾啲白色嘅粉滲上個面。嗰度啦，咁跟住就開始有一個 cosplay 嘅念頭，咁點知咧佢真係化到好似殭屍啊、喪屍咁嘅樣之後咧，就發現越嚟越多人睇喎。佢話每日咧差唔多多咗5000到6000嘅粉絲， 哇， 係啦， 就係咁一炮而紅啦。 咁就一炮而紅啦，就開始越嚟越多人咧去追蹤佢嘅直播。 啊、但係其實咧，外國咧呢啲嘅會拍攝呢啲題材咧，都係好吸引嘅、嗯。不過你令我諗起咧，即係唔係關於靈異嘢嘅。我早排咧睇到一個香港人，一個女孩子，佢好中意咧嗰啲清朝，即係民初衫啊 ，sorry， 民初嘅衣服啦，或者係以前年代好耐遠久，你睇古裝嘅衣著啦，佢就好中意呢類型嘅嘢咯。咁原來香港係有一班咧好喜歡呢類型服裝嘅朋友咧，係經常會 gathering， 同埋佢哋會平日服飾就係咁著咯。 哦， 係、哎、啊，咁所以喺街上面咧間唔時你都會，我反而覺得有佢話其實係有好多唔同眼光望佢嘅，有啲人覺得哇咁奇怪嘅呢、這個人夜晚見到好恐怖喎、啊，但係喺佢哋嘅世界就覺得，因為佢哋喜歡咯，即係等於有啲人中意著洛麗塔。有啲人中意做和服，咁佢哋就 系 喜欢呢一套咯。 系啊，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打咗叉，纯粹咧跟住之后，我中学嘅时候啦，有个人好中意 Hello Mimi 噶，中意到咧成身都系，即系譬如红色嘅蝴蝶结啊，挂喺个夹喺个头发度啊，跟住之后成个身啊，全部都系蝴蝶结啊，跟住系真系成个身都系红色嘅蝴蝶结或者系呢个 Hello Mimi 咯，系啊，成个身 系 任何一个地方都系噶，差唔多 任何一个地方。 犀利，好夸张啊！所以其实 cosplay 呢一样嘢 系佢就系因为喜爱个文化咯、嗯，只不过而家唔同咧，咁佢就即系想讲，其实佢中意就着，我亦都觉得好欣赏，因为佢即系好难坚持噶嘛。其实有时有啲人嘅目光讲你两讲你，唉，唔好啦，唔好啦，好核突啦，唔着啦咁。但系佢就系中意，佢觉得就系靓咯。 唔知有冇人就 cosplay 贞子日日都着咧？ 我觉得师培可以 日日都着。 试下找一个你喜欢的 character， 不如你试下连续四个礼拜扮贞子同我哋做节目， 不如你试下扮一路你一路扮贞子，你试下一日扮家爷子，我哋瞓唔瞓得出？ 空千丝百结，心念突然掏空，千张百字十字，没能力扫描这幻想，时间空间已空。思想意志欲望默然吹送，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依循灵风，飘渺聚散半空，然后泪光一灭，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然后夜空熄灭，看繁星一点一点陨落山峰，细听风铃来响彻记忆未。将爱淡也将 柳应婷的《风铃物语》，转头回来会有子龙的《慢动作》，不要走开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本港经济正是在谷底整固，但是未来情况仍然取决于疫情，若果能够尽快同内地通关，相信对本港经济有助力。他表明政府不会推出第三轮保就业计划，但是会有针对性措施。陈茂波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政府已经推出两轮防疫抗疫基金，预计今个财政年度的综合赤字将会超过3000亿元。要稳住经济不能够一朝了。陈茂波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无论哪个当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的大方向。本港会持续面对外围不利环境，他认为本港要紧扣内地的内循环，若果能够拍住邻近城市包括深圳和东莞等，将会有所作为。医管局宣布，八间疗养医院下个星期三起重新实施特别探访安排，病房职员将会由今日起陆续联络病人家属预约登记，家属无需另行致电医院预约。每名病人在每个星期内会有一至一个钟的探访时间，院方会协助安排登记一名探访者到访。八间疗养院分别是中坎角慈氏护养院、黄竹坑医院、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灵实医院、香港佛教医院、马加烈医院丽景大楼、沙田慈氏护养院以及博爱医院田家炳护养院。警方凌晨聯同相關部門人員巡查中區包括酒吧在內的10多間餐飲業處所，發現蘭桂坊一帶有5間酒吧涉嫌違反防疫規例，其中3間酒吧內有45人凌晨2點之後仍然繼續聚集消遣。警方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有5間酒吧負責人被檢控。另外，食環署表示，昨晚起同警方展開聯合行動，巡查灣仔、中西區、油尖區和旺角89間酒吧等的餐飲業處所，檢控6名涉嫌違反防疫規例的負責人，主要涉及餐台之間的距離未符合規定，以及每台的人數超出規定等。南韩海警表示，西部海域有渔船撞到大桥桥墩，3人死亡，19人受伤。韩联社报道，渔船当时载住多人出海钓鱼消遣，当地清晨5点几撞到连接元山岛和安眠岛大桥的桥墩。当局到场救起所有人，4名男子获救的时候已经失去意识，其中3人送院之后不治，1人情况严重。船上的其他人包括船长受伤，送院治理。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一段龙尾喺窝尾，而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嘅下昼四点钟，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六期嘅一段慢线都系会继续封闭。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喺晚间观塘道都会有工程噶，由午夜十二点去到听日早上十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福图街一段嘅慢线系将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坪去屯门，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作子龙邀请到呢位好朋友啦，上嚟我节目啊，佢咧就系迪嘉 ，hello，hello， 大家好。 哇，迪嘉讲又讲，即系我哋啱啱先喺度倾翻，哇，原来识咗成7年8年咯， 差唔多。 即系终于第一次 official 请你我节目，我突然间有啲唔好意思。嗱，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迪嘉嘅时候咧，嗰阵时就系、是、都系有个展览嘅， 系 就系因为女女啱啱出世冇耐， 冇错， 系啦，咁啊喺铜锣湾系咪啊？冇记错， 大坑 系啦，大坑嗰度就搞咗个展览，咁嗰阵 時就傾咗好耐，傾咗超過成個鐘咁。 係，冇錯。 係啦，咁啊，眨下眼隔咗幾年之後咧，又將會有個展覽啦。 係。 咁但係今次咧就冇地點限制， 係 就擺咗上網。 冇錯。 係啦，咁一陣間我哋會講多少少嘅，但係呢個時候咧都要同大家傾下偈先啦。即係特別呢幾年咧，見得到畫風啦，甚至乎畫嘅題材啦。都唔同咗，一開頭嗰陣時接觸你咧，就畫好多都係圍繞住女女嘅。 係 咁啊，特別呢幾年咧，就可能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合作啦，甚至乎自己亦都受呢個潮流文化影響，畫好多電影嘅嘢啦。 係， 你記唔記得你一開始即係拎起支筆啊，隨心畫嗰份動力嗰個原因係咩？ 喺我畫女女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畫一啲 B B 咁樣嘅油畫噶。咁其實嗰陣時純粹好簡單，就係工作做得好辛苦，然之後想有個私人空間，咁就開始去畫畫啦咁樣。咁去到後期咧，對自己啲畫有啲追求啦，咁啊覺得咦，會唔會可以將啲嘢純粹啲咧？因為嗰個階段其實我自己 personal 都好中意啲中國文化嘅嘢、 嗯， 原因係因為以前細個媽媽帶我去呢個琥珀別墅， 哦， 係啦，咁我好深印象，啊，即係覺得因為佢好得意啊，即係你見到個佛，但係隔離寫個英文字咁樣噶嘛，啊，即係呢啲 fusion 就好吸引我。咁我就將呢啲嘢放曬落啲畫度，去到一個後尾少少階段咧，就覺得咦啲畫開始即係女仔嘅畫會可唔會純粹啲好啲咧咁樣，咁但係咧又唔捨得嗰啲中國元素喎， 嗯 嚇、啊，即係畫面上其實已經甩曬中國元素，咁點咧咁樣？跟住我就會諗，咦，我既然都咁中意呢啲即係動漫電影啊咁樣，不如我嘗試將佢放入一啲即係中國元素嗰度啦咁樣。咁、其實第一個嘗試去畫咧，其實啟發到我咧就係屋企嘅福祿壽嘅像。係。咁我有一日望住個壽星公，咦，好似係尤達大師喎、咁樣。之後我就畫咗出嚟。咁跟住話，咦，畫一個好似好淡定喎，不如畫曬成套啦咁樣。咁然之後就開始呢一步啦。就開始咗即係 Take From Miss 呢一部呢個系列嘅一部啦。 我都見證住大家呢兩個階段啦，起碼係、一開始講畫女女嗰種畫風嗰種油畫風咧，係好BB colour 嘅， 係 係啦，好簡單啦、啊，係好 pure， 真係有一種安靜啊，有少少療愈系嘅風格嚟嘅。咁啊，到啱啱講第二個階段咧，就是、Take From the East 咧，調翻轉頭啦，用咗一種相似嘅感覺咧，有少少。和風一啲嘅，似浮世繪少少嗰種味道嘅、畫咗好多唔同，譬如頭先你講 Star Wars 系列啦 ，Avengers 嘅系列又有啦，然之後另外一啲電影嘅系列又有啦。咁啊，特別嗰段時間咧，呢個 Avengers 嘅熱潮啦，就好多朋友 share 咗，我特別見係 share 去外國添。 係冇錯冇錯，呢、這個都始料不及嘅，亦都係幾開心啦，幾鼓舞啦，因為其實都係一啲換票性質。即係自己覺得咦好玩喎，不如試咗先啦咁。咁一出咗咧就好瘋狂咁樣，全世界都即係我諗嗰陣時短短一個禮拜到啦，即係遠至到去丹麥都有 media 想訪問咁樣。咁、其實都自己都嚇一跳。 係因為嗰陣嘅情況係咧，就是、用呢種好中國風或者東方味道嘅畫風啦、就畫咗頭先我講Avengers 即係 Iron Man 啊、美國隊長啊、甚至乎 Hulk 啊咁、樣，就用另一種演繹啊。咁嗰個感覺咧，仲要唔似當代，即係唔似而家嗰種文化啊，好似翻去少少古代嗰種味道，古代嗰種隊長係點樣樣嘅咧？咁所以就令到好多世界各地嘅朋友都即係好好奇啊，究竟邊個畫嘅咧？ 係 係啦，咁啊開始咗呢一個系列啦。咁我其實你一畫就畫咗幾年嘅咯，我見。 其實都係深入啦。其實由頭到底，我覺得我而家做緊嘅嘢都係有少少想 present 翻我自己、即係香港人嘅身份啊，即係我哋又係吸收啲歐美日嘅電影動漫啊咁樣，咁但係同時間我哋有中國文化喎、咁好似好誠實咁話俾人聽，我係呢個 background 度長大咁樣咯。 再後來少少咧，就同唔同嘅品牌合作啦，推出figure 啦，咁啊嗰啲figure咧都幾得意嘅，即係都將我哋細個一啲嘅動畫啊、卡通啊，咁啊變成你嘅不足嘅演繹方式，再將佢咧立體化，講緊嘅就係翠兒啦，係啦。 同埋佢只貓，我成日都唔識讀嘅細個。 Svesta 係啦 ，Svesta 即係阿寶啊，阿寶翠兒係阿寶翠兒，係 一講中文就記得啦，但係一講英文名咧，硬係好似翹口慘手咁啊！細個嗰陣，咁你就將佢變咗咧，好似我哋中華文化咧，即係譬如以前咧，我好記得咧，大部分啲酒樓咧門口都有隻石獅子嘅。 冇錯，冇錯， 係啦，就係將嗰只阿寶咧，就變咗做呢個石獅子嘅狀態啦。 係，冇錯，冇錯。其實呢個都幾好玩嘅，亦都好多謝啦，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即官方授權嘅一個項目嚟嘅。多謝嘅地方就係因為通常官方授權佢哋嘅造型啊，嗰樣嘢咧個空間比較細， 即係盡量要跟原著。 冇錯啦，咁但係今次佢哋一見到就，正喎，好玩喎，咁當然我喺平衡兩者之間啦，即係好玩與跟翻原著中間都有落到墨嘅，咁所以出到嚟件事係幾開心嘅。咁隨之然就係仲有啲人咧就會話，喂，我而家呢個 size 我覺得唔夠喎，會唔會真係做翻一隻好大嘅？我真係擺喺門口， 匯豐嗰只 啊， 系啊， 咁有啲譬如有啲東南亞地方，甚至乎有啲國內嘅朋友，咁佢話：喂，我好鍾意，可唔可以即係訂咗一隻啊？咁樣 真係有個四合院俾佢擺， 佢真係有咁嘅空間去擺呢樣嘢嘛。咁所以其實係好開心嘅呢件事。 咁呢個都吸引嘅，因為咧迪迦嘅畫風咧就係、是、感覺好有我哋中國元素，譬如嗰種好似毛筆咁樣嘅風格啦，畫翻呢一種即係、就是、外國嘅 IP 啊，外國嘅題材啊，外國嘅角色啊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個撞出嚟嗰個衝擊係幾大嘅， 係 係啊， 其實都係嗰樣嘢咯，即係我又因為有時我都會諗嘅，即係譬如。我去研究一啲中國文化嘅時候，發覺好似有好多嘢都係共通點喎。譬如我同一間新加坡嘅品牌出咗個 figure 啦，咁其實就係一個聖誕老人嚟嘅，不過就撈咗關公落去。咁即係都多謝坊間嘅讚賞啦，亦都話即係冇為迷惑感啊，好 match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發覺原來中西方兩者都有幾多共通點嘅，係即係尤其是美術方面嘅一啲嘢。咁我只係將佢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咁但係發覺幾好玩喎咁樣。 關公大戰即係外星人，大家聽過啦。關公同聖誕老人都可以 mix and match， 呢個係有趣，我都好記得。 酒杯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便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心之上奏笔只字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把握在了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看你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真在等你，把握在了你，月色被打捞起，全世的情话在这骨子美丽，你演的笑意。 咁嚟到而家啦，咁將會都唔係將會啦，啱啱開始咗啦，就係呢個10月30日，即係尋日啦，就開始咗呢一個嘅網上嘅展覽。好多時候我哋睇畫，硬係覺得好似睇真跡啊，先至有嗰種味道噶嘛。 係 點解你又會即係選擇做一個網上嘅畫展咧？ 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之前都做過一啲實體嘅畫展，咁我成日都覺得，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就係會受嗰個場地所限。即係有好多構思啊，或者諗法咧，未必可以實踐得到。咁再有一個重點嘅問題就係，每一次我搞展覽咧，都有另外一啲地方嘅人話：我嚟唔到。咁點咧？咁樣咁跟住，我就今次就聯合咗一個策展團隊啦 ，TBC， 咁就一齊去諗，會唔會我哋做一個網上展覽？解決咗我哋實體上面嘅麻煩咧嘅問題咧咁樣樣，的而且確係嘅，即係有一啲畫作你會覺得要好控到好埋，睇下啲不足啊成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今次咧雖然話係一個網上展覽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 配合曬啲要求啊，即係你想控埋去睇畫，你都可以做到嘅。亦都有一啲嘢係你實體做唔到嘅體驗，我哋都放埋落去。 而今次嘅題目咧就係善惡啦。我其實好中意呢個封面啊，即係第一我自己好中意蝙蝠俠啦。第二咧就係善惡咧，即係用咗蝙蝠俠同小丑啦，再加埋頭先講到嘅中華嘅元素擺咗落去。蝙蝠俠就好有一種暴快嘅感覺。 嗯， 小丑就有少少公子哥兒拎住把扇，甚至乎之前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套動畫電影啦， 係 係啦 ，Joker 即有少少和風嗰種服裝著咗落去，拎把扇。而最关键就是他们站在一个地方，就是香港霓虹光管或者霓虹招牌上。 是没错，其实这两个 hero 都是一个代表人物啦。 Batman 咁大家会想象到啊正义啊，或者是他是一定啱啊。Joker 可能他一定是即是坏啊，不好啊，等于 正邪对立的。 是啦，咁但是呢我哋想带出嗰样嘢就係话，其实善恶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啦，即係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啦，亦都个世界亦都係叫做即係比较混乱啲啦而家。咁我会諗下，咦，其实我哋咪应该重新认识善恶呢样嘢呢？即係你以往认为正义嘅系咪正义呢？你过往认为系邪恶系咪真系邪恶呢？即係呢樣嘢係幾得意嘅一個話題嚟。 如果大家一講到網上展覽，就好似即係突然間用 Google Map 去睇展覽咁樣嘅話，咁但係今次迪加哥就唔同嘅，用最容易理解嘅角度去聲音演繹，唔係完全似嘅，就好似以前嗰啲密室逃脱咧，你一間房，你突然間 click 到幅畫，然之後你會突然間控咗埋去，然之後就睇裏面啲蛛絲馬跡啊，然之後就再出翻去第二個空間睇第二啲嘢噶嘛，咁就好似一個旅程嘅。即係唔係你入到去一間房咁簡單，而係一 click 咗入去好似打機咁樣啦，一撳開始，然之後咧就有條走廊，你行過去條走廊就開始呢個展覽啦。仲要唔同題材嘅展覽咧，就喺唔同空間， 係 即係譬如有一 part 係講地獄嘅， 係 咁啊，突然間好似落咗水底，落咗地底咁樣，另一 part 就電影嘅，又去咗上到第二個空間咁樣，咁其實個感覺好似我哋一路行一路睇，啊睇完呢一幅啦，去下一幅嘅時候就啊行幾步，嗰幾步咧就唔使真係我哋用腳行嘅，就透過畫面咧帶出。 係，你覺得啱？大家對網上畫展咧，其實個概念可能係一啲即係我哋實體，然之後放落網上世界啦。咁又或者係一啲最正統嘅啦，就係好似畫廊佈局咁樣嘅嚇，即係白牆，然之後啲畫就 stick 咗喺個牆上邊啦咁樣。如果我要做呢一個展覽，因為今次其實講一啲比較抽象啲嘢啦，善惡啦，咁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話，咦，能唔能夠令到觀眾好似體驗一個人生咁樣咧？嚇，經歷可能經歷個地獄啊、人間啊、天堂啊，要完咗你的人生，你感受到嘅善惡先係最有力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嘗試去諗，會唔會呢件事唔係一個局限一個空間，亦都唔係局限於你嘅一個狀態嚇，即係你可以喺頭先所講啊，你可以喺水裏面，你可以係飛上天空，有唔同嘅 situation。咁同埋我哋今次放咗一啲位置，就係咧，我哋其實都係諗係一個人生嘅旅程。咁而但係我哋同時間喺每個階段每一個展館啦，構思係譬如話 OK 我哋會諗可能呢度有間屋嗰度有個有啲屏風咁樣，屏風可能後面有啲乜嘢咧，咁即係其實係等於做一個電影咁滯㗎啦，基本上。 嗯，都誇張㗎，因為一路睇落去咧，特別有一個場景，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地獄嗰個咧， 係 好似望落去，哇，有個窿，但係個窿即係圍住好似個水井嗰啲位置咧，就好似鬼滅之刃打大佬臨緊喺嗰間，即係嗰間屋咪即係突然間，哇，天花板又突然間升啲嘢出嚟，即係側邊又升啲嘢出嚟，好有嗰種感覺啊！嗱，畫其實一定好多啦，同埋你有啲新有啲舊啦，你畫咗咁耐，調翻轉頭做成個即係畫以外嘅周邊系列。用咗几耐时间咧？ 其实我哋筹备咧，差唔多都八九个月嘅。咁但系我自己完成咗作品之后咧，又要再去谂一啲设计个场馆啊，嗰个流程啊，嗰个譬如啲灯光点样处理啊，个镜头点样处理啊，呢啲都准备咗好多mood board 啊、storyboard 啊咁样。其实嗰度花嘅时间就仲多，即系可以讲，其实搞一次网上展览系搞一個實體展覽嘅幾倍嘅力度啊！ 都係㗎。如果大家即係已經買咗飛睇嘅話咧，就明白我哋講咩。因為佢每一個場館咧，就真係好似一個空間咁樣嘅。而每一個空間，你由第一幅畫去到第十幅畫咧，中間嗰啲過程咧，都係一啲 animation 係啦，都係好似睇緊電影咁。哇！佢會轉㗎喎，係啦，佢會突然之間放大咗嘅，或者好似头先咁，嗰啲和式嗰啲和纸嗰啲门咧，突然间开嘅，哇、一幅开咗，闩埋，开咗，闩埋，出现咗啲乜嘢咧？那个感觉我自己有少少好 VR 打机嗰种味道， 有少接近嘅吓，即系我哋都其实咁讲啦，即系搞一个网上嘅画展咧，都系想入肉啲吓，令到你好似置身其中，咁但系嗰个体验就系话。因為我哋而家係超越咗個空間，同埋超越咗個維度啊！有好多嘅一啲佈局咧，其實就唔係話房與房中間發生嘅嘢嚇，咁即係一啲空間同空間發生嘅嘢咁。所以其實個玩法係無限大嘅，所以 that's why 就係實體做唔到嘅嘢，但係今次就實現曬啦咁樣。 我自己反而咧，即係一路睇嘅時候咧，只係睇咗三分一啫，即係突然間同我講，喂呢度三分一就嚇三分一，但係。睇咗呢十幾分鐘咧，係唔覺十幾分鐘。最重要咧就係、是，其實一路睇畫，你好似入咗去另一個空間啊！我自己覺得，就唔係純粹嗰個畫廊啊，企定定就咁猜望。 同埋一路以嚟睇展覽啦，實體展覽啦，其實都會有另外一啲觀眾喺度噶嘛。咁我哋其實都係嘗試做一個完全屬於你自己嘅空間去睇呢一個畫展嚇、啊，即係冇人阻到你，係得你。即因為每一個感受都會唔同，咁我哋覺得，咦呢樣嘢都幾得意喎！即係你獨有嘅感受去睇呢個展覽，而冇人騷擾到你嘅，咁呢個係蘇芬，我覺得今次係最大嘅俾觀眾嘅感受係咁樣。 嗱，我睇咗三分一啦，我依稀記得嘅有。一啲經典電影系列啦，即係譬如《剪刀手》啦，大家記得Johnny Depp 即係成名作咁齊啦，嗰度 Edward 嗰套啦，咁另外有 Hellboy 啦，你又撈咗落去啊，甚至乎好似貞子對係咪沙耶子啊，定係咒怨啊，係啦，又擺咗落去啦。其實嗰度電影系列好容易有共鳴嘅。另外一個系列咧就係、是、地獄。好似十八層咁我記得有啲歐利啊，有啲炸油鍋啊，有炎黃啊嗰度，但又唔恐怖㗎喎， 係 啦，即係就算小朋友睇我都覺得 OK 㗎，即係好似睇返以前啲古仔書啊，講了解一下地獄究竟係咩嚟呢， 係 咁樣嘅。咁啊，仲有幾個館嘅咁樣， 係冇錯， 係啦。呢度我只係睇咗三分一啫，另外三分二仲有啲咩嘅咧？ 今次做呢個展覽其實係有一個背後嘅意義喺度嘛嚇，善惡呢樣嘢好沉重。即係我自己個 angle 就係想，咦，會唔會我都可以有一啲角度去由淺入深帶俾觀眾咧？所以點解我會用一啲電影或者動漫嘅一啲人物去透過佢哋嘅故仔講俾人講俾你聽咧？咁有一個少少嘅 example 啦，就係、是。即係一個嚟自未來機械貓啦，咁佢對個主人就幾乎係有求必應咁滯。咁我哋就話，咦，其實呢件事係咪好咧？係咪一個善念，但係帶俾佢惡果咧？因為有你明啊，即係種壞咗嘛。咁我哋將呢啲嘢帶咗出嚟。咁但係正常嘅人去睇呢啲卡通片或者呢啲電影嘅時候，其實未必會諗到呢啲角度。咁但係我哋都想將佢帶出嚟，話俾人聽呢一樣嘢咯。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啦，因为啦呢个网上嘅展览都系啱啱开始嘅啫，10月30号开始，咁啊日期咧就去到啦11月13号，即 系 大概半个月左右啦。咁大家咧就可以 click 上网睇啦，即系真系冇时间限制嘅，即系唔使惊删馆时间。 佢就有买飞之后就有72小时，你任可以上去嘅。 系咯，可以睇好多次都得。 咁同埋我哋今次因为咧都系嗰样嘢啦，我哋觉得即系虚拟还虚拟，但我哋都有啲实体嘅会。帶翻俾大家嘅，即係我哋會，譬如你買飛，我哋會有個紀念品送翻俾你啊，亦都會有個 pop store 嘅。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啦，迪迦啦呢一個全球網上作品展，即刻 from East 嘅作品啊。咁啊，今個星期多謝迪迦上嚟同我哋分享。 冇客氣。 對抗命運，但我永不怕捱過去，現在。难题仍人解，人生的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好景 人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结应难解，只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